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们和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昨天是冬至，也是数九的第一天，进入到数九就意味着什么？是，就意味着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寒冷的时候了。数九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寒冷而漫长的冬季对每一个阶段做出的一个总结。那关于数九的习俗，你都知道哪些呢？我想最出名的应该算九九消寒歌吧。我经常听六岁的女儿在家背着一九二九不出手，什么三九四九冰上走，什么五九六九七九八九，好像是九九又一九，犁牛遍地走，对吧？除了数九歌，其实在数九天里应该还有写九和画九等等一些习俗。所以数九已至，我们今天要用音乐温暖你的耳朵，我们要用故事温暖你的心情。这一首歌我没有统计过，但是在全北京的电台当中，我应该是最早发现并且大力推崇这首歌的，你还记得吗？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马，你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 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我今天要跟你来说一说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是关于这首歌的词作者唐田。我相信这段时间可能经由这首歌曲的热播，大家也或多或少的知道了一位叫唐田的词作者。大概是在十多年前，他被诊断是鼻咽癌，他有一个愿望，是我要活过我父母。然后在接下来，他的父母在某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朗诵了他在病榻上新写的一首歌词，还给观众分享了他的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要为陈奕迅写歌。抗癌几年，转眼过去了，然后父母健在，他也是战胜了疾病，而且圆了当初的那个梦想。你看，为陈奕迅写出了这首《孤勇者》。所以生病这件事情让他更懂得了爱，更温柔，也更坚韧。音乐就是这样，其实你从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你很能体会到那一点，对吗？来吧，如果你有闲的话，跟我们互动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 我在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会数九吗？其实不单单说是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而是说在每个九当中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呢？告诉我们好吗？ 谁注意 平凡的日子里，我们是谁？ 周迅。 又扮演生活中哪一类的角色？ 韩维。 各自的故事里，各自精彩。 桂纶。 相聚时候一起互相去运暖。在复习我最最亲爱的，你好吗，亲爱的？ 各自放心， 放心的努力过着，就像童年的这一刻，还有好多想说的话。我喜欢你，好好的。 怎么几年？ 你好吗？ 你好吗？ 亲爱的， 亲爱的， 把心都交给彼此放着，就算不眠的这一刻，还有好多想说的话。我喜欢你。 一起来， 跟我一起唱好好的，好不好？ 好好的。 周迅、汤唯、桂纶镁和刘若英携手合唱的这一支《我要你好好的》，这是我们在今年年中要进行温暖季节的时候，特别诚意推荐给大家的。我觉得这是女生之间互相打气的歌，其实也很真实地传达了和朋友们的一份情感。可能平时生活都很忙，然后一年很难得见上一回，但是这一句我要你好好的，就有了很多的关怀和问候在。我想当我们说出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就能给身边的人带去最真切的祝福了。祝你我都好在冬天，好在每一个当下。这首歌很特别，先听听看。 天蓝的像一只水洗过的情书，温婉律动的音符，风轻的像一场欢愉时的追逐，安抚人间荒芜，蝉鸣着过早了蒲公英的旅途，迎着风起起伏伏，阳光和清澈有透明色的露珠，像你眼眸里的温度。我的心是簇拥烈日的花，在你的眼里找到了家，紧张着期待着你的回答，我抱着回忆春秋冬夏。我的心是簇拥烈日的花，迎接最后一抹晚霞，忐忑的不安的人间繁华，有些话不必说的复杂，传明着回忆春秋冬夏，我的心是簇拥烈日的花，迎接最后一抹晚霞，忐忑的不安的人间繁华，有些话不必说的复杂。我的心是簇拥烈日的花，在你的眼里找到了家，紧张着气 回答，我抱着回忆春秋冬夏，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迎接最后一抹晚霞，忐忑的不安的人间繁华，有些话不必说得很复杂，忐忑的不安的人间繁华，有些话不必说得复杂。 簇拥烈日的花，来自池里无步。我的心是簇拥烈日的花，在你的眼里找到了家，很押韵。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这个歌词真的是属于那种温暖治愈系的，对吧？你听完了以后，你会觉得身上好像都暖暖的。歌里是有那种温柔力量在的，有那种向阳而生的温暖，也有一些不太愿意多说的遗憾。我想起了一句话，风雨里做个大人，阳光里做个小朋友，你赐予别人的那份善良终将会回报到自己身上。我们一起做一束簇拥烈日的花吧，好吗？ 加勒比海听海盗的传闻，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痕， 在那河畔看漫步的行人，我在咖啡馆里听着风声， 巴塞罗那有古老的灵魂，威尼斯在水中画一座城， 我会打开爱琴海的门，期待我最想要看见的人。 很想 某人， 我最思念的 某人， 我最想见的 某人， 其实我并不否认， 我迷恋你的眼神和你给我的小小温存， 认真的淡去一路风尘。很想 某人， 我最心爱的 某人， 我最牵挂的 某人， 等待着你的转身， 我们会冒雨狂奔去大千世界玩笑沉沦， 一起看最美好的清晨 和某人。 巴塞罗那有古老的灵魂，威尼斯在水中画一座城， 我会打开爱琴海的门，期待我最想要看见的人。 很想 某人， 我最思念的 某人， 我最想见的 某人， 其实我并不否认， 我迷恋你的眼神和你给我的小小温存， 认真的淡去一路风尘。很想 某人， 我最心爱的 某人， 我最牵挂的 某人， 等待着你的转身， 我们会冒雨狂奔去大千世界欢笑沉沦， 一起看最美好的青春 和某人。思念的某人， 我最想见的某人， 其实我并不否认，我迷恋你的眼神和你给我的小小温存，认真的淡去一路风尘。 很想 某人， 我最心爱的 某人， 我最牵挂的 某人， 等待着你的转身， 我们会冒雨狂奔去大千世界玩笑沉沦， 一起看最美好的情 和某人。 完全唱出了思念的感觉，是一种孤独，也是一种纯净。这是来自歌手白嘉俊和王优秀合唱的《想某人》。旅行是什么？旅行就是去追求幸福呀，就是去加勒比听海盗的传奇， 去普罗旺斯，去闻薰衣草的香。当你背包在路上，当你看到了一些壮观的景观，看了一些不熟悉的人，你会不会突然地想到了某一个人？最思念的，最想念的，那个人给我们留了归处，那里有最美的风景。 生气的，别怕雨滂沱，彩虹在云层里藏着，只为了等我说到自己都醒了。倘若些许不幸，某瞬间偷偷降临， Never mind， Never mind。生命的江水， Never mind， Never mind。 路途过半再陷入僵局，那么难， Never mind。来了，春天还远吗？今天过去了，未来的日子里种着，待开的花朵，听到耳朵都累了。倘若些许不幸，某瞬间偷偷降临， Never mind， Never mind。生命的江水， Never mind， Never mind。 倘若你也正在经历着某种痛苦，它会随江流流走。 这是一首来自姚晨的《放下吧》， Never mind，一首乡村音乐和 R&B 很完美结合的治愈的歌曲。其实没有什么高音的宣泄，也没有什么炫技的地方，但是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对吗？放下什么，要放什么。这首歌是姚晨单刚作词打造的第一首抒情歌。他说灵感来自于首尔的马浦大桥，很多人选择在这里离开，也有很多人选择在这里重新开始。在这座马浦大桥的栏杆上写着很多温暖人心的文字，也是想要留住那些想离开的人吧。其实我们都是在自我认知和释怀当中感悟到一种 Never mind 的真谛。没关系，不要担忧，是翻越过往，也是直面未来的勇气。有时候确实是这样，当我们老沉溺于过去，好像看着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更复杂更有挑战的是要学会让自己抛开一些负面的情绪，这其实更像是一种学习能力，对吧？欢迎大家继续与我互动交流哈。

中醒来，跃上这舞台，穿越过城市霓虹里边界之外，时间流逝飞快，悲欢与成败，在这时间的某处曾经真实存在。第一道阳光冲破夜的阻挡，将我最最挚爱的梦想找出形状，无论荣耀沉寂心有的方向，徘徊，集结起伙伴，别走散，我无可取代。去追星光大海，心向着时代，积蓄的能量就要爆发。 欢迎你一直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耳边的这一首非常燃的歌，来自陈雪燃的《第一道阳光》。这两天的早上，大家可能会发现了，真的是亮得特别的晚，深夜是那样的漫长。不过一天长一匆了，今天开始白天的日常将会越来越长。 无论怎样都该放手勇敢闯。 Hello December 说，有时候三九四九的天气在外边吃冰淇淋和糖葫芦真的是超爽的。你真的确定不太怕冷吗？然后我们的这位啊，那天从好远的地方赶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啊，来自应该是密云是吗？啊，一哥啊，应该在门头沟是不是？他说糖葫芦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每次看到都要吃上一串儿。是这个冬天里，谁不想？很惬意的在冷冷的温度里面来一串很有温度的糖葫芦呢。数九糖葫芦吃起来。 说清晨的风加快了脚步，想拥抱第一抹阳光的温度，雨后堆叠成烟温柔的云雾，为了阳光奔波万里漫长的路， 晚霞追着落日缠绵着落幕，他们就在夜幕交汇时停住，而我听说你会某一刻到来，此刻开始这段旅途已经在欢呼， 有那么的爱你，从听到你的消息让我最喜出望外，随时间越来越靠近， 有那么的爱你， 从听到你的消息，未到时我就感觉幸福。 大家快来我们会议见你聊天室当中，看看我们很会拍照的 Mr. 梁发的一张照片。这是昨天冬至日的七孔桥，对吗？ 晚霞追着落日， 真的是晚霞追着落日，这个色调简直美翻了。 大梦就在夜幕交汇时停住， 而我听说你会某一刻到来，此刻开始这段旅途尽在欢呼，有那么的爱你，从听到你的消息，让我最是出望外，随时间越来越靠近，有那么的爱你，从听到你的消息，味道是我就感觉幸福。 你来了吗？我不只是听说你会来，就像有很多一直在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潜水的朋友，如果今天心情还不错的话，不妨出来冒个泡，告诉我大家会数九吗？在数九天会做一些什么呢？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讲有四件套呢，糖葫芦烤白薯，糖炒栗子，炒红果。谢谢你，帝国铁骑一二三。 寒风催促相拥，一夜才最适合牵手，人啊，尝过刺骨才懂得温柔，多脆弱就多勇敢，穿过大半个城市朝你奔去，想陪你去看冬天的星星，大雨没关系，阳光就藏在我口袋里，手给我怕你不相信，穿过长街穿过了昼夜，我奔向你身边，不冷了吧，有我挡一场大雪，穿过不见穿过了告别，有你等在那天，我一定穿过寒冬拥抱你，我一定 让我穿过寒冬拥抱你。 工作日下午的三点到四点，我带着音乐穿过寒冬拥抱你。谢谢王源带来的这一首非常有感觉非常温暖的歌曲。冬天的这个时候再冷都别怕。怎么在我们聊天室的这个画风一说到吃，为什么每次总是会突变？大家真的是把糖葫芦各种加馅儿的都说了出来，有说山药豆的，有说糯米的，还有一个胖子说之前山东还有尖椒香菜的糖葫芦，真是一切皆可糖葫芦。你吃过吗？可是这种辣椒葫芦真的好吃吗？再加上那个糖，甜凉辣酸，哎呦，真的是一串糖葫芦人间百味。帝国说原来爱吃山楂的让卖山楂糖葫芦的撺掇的，后来觉得山药不错，就是一串上面只有两个山楂的，中间一个山药。特梅普说香菜蘸冰糖能吃吗？突然觉得香菜那么贵是有原因的。郝先生总结得很对，每个话题都离不开吃，每个话题都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一想到吃就会很不一样。 霓虹雨十八下坠，有铁锈的腥味，世界似是而非，累也疲惫，过度闪烁的狼狈，我变了亲爱的你呢？当忧郁变成无所谓，原爱无所谓，把不对变成对，静静的以为饱满月如水，有一种绝对不会青春灰，这心不会枯萎，为你无所谓，既无悔也无愧，愿意暗黑有星光徘徊，如果你落泪成为你的泪，我的 是莫文蔚在上个月发布的《爱无所谓》，他营造的那种氛围很风情，很有风情，对吗？让人闭上眼睛就会安心沉溺在他声音的温柔乡里。这首歌是他的师弟周兴哲为他量身打造的，而这个编曲呢，它的概念是来自于一首经典的古典作品叫《月光》，在流行歌手歌曲当中融入了古典的音乐元素。莫文蔚在前奏其实就演唱了古典的作品叫《布兰诗歌》的第四段，他以拉丁文来演绎，一个人就诠释了五个声部，所以在这首歌里你也能听得出来他很深厚的那种声乐的底蕴。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这里。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起来感受葛雨森的《暖暖的家》，好吗？ 又来了沙发，墙上的艺术家，一起讨论玩偶，叽叽喳喳，生活只需要一点混搭。喜欢都听你的，暖暖的阳光洒在你的脸颊，爱的分针秒针滴滴答答，浪漫的气氛配上甜蜜的过场，怎么样，羡慕吧。 问候今天前来报道的3815，还有旅行天下，有老 K 3392，欢迎大家来这个温暖的家里做客，常来哦。 想要一个暖暖的家，无论多大，只要有它，我要用爱把它粉刷，要把什么都随它。 这是很流行的那种 funk 的曲风，很欢快的那种摇摆节奏，跟着这种很沉醉的声线，让我们感觉到了这种碰撞，而把一种很温婉的爱表达的也是很有张力，很有感染力，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爱飘散在了每一个音符当中。家是什么？是想起来就会笑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城市当中，如果你有什么不能够对家人说的，欢迎你给我发来私信。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 V 字认证的北京电台刘慧，另外你还可以给我发来手写信，我的地址是建外大街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收，邮编100022。心里装着爱和家，仰头看看天，